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止，让空间都静止，让梦再延续。冻僵的手还握着明信片，日落以后我找不到你。陌生的人，陌生的脸孔，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天空，让我的心停泊。远方的你，灿烂的烟火，何时能燃烧在我的天空？你给的回忆还温暖着我，如何能摆脱？是你让我无法再爱，让我无法再爱。 轻声一句相送。

伴随疏解而来的是大范围的留白增绿。除了新建成的吕家营公园，未来十八里店乡还将在京津唐高速公路东南五环路周边建设丹峰公园、烤漆公园、老君堂公园二期和海棠公园二期，并与已建成的老君堂公园一期、海棠公园一期实现连绿成片，绿化总面积将达到206公顷。预计五年内，朝阳区东南部将建成万亩绿地，为首都再添一块城市绿肥。房山新闻网消息，7月7号，房山生态旅游文化节在韩村河镇天开花海景区拉开帷幕。本次旅游文化节将持续到8月31号。生态旅游文化节期间，天开花海景区设置了花卉观赏区、打树花表演区、主题音乐会、美食广场、露营区等多项不同的活动区域，供市民游乐。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拥有关注公司 冬天